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1997年9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阿生的马仔向他报告，说看见傻彪在冯记酒楼跟人赌牌九。因为冯记酒楼属于傻彪的势力范围，他在那儿出入比较的放心，所以只带了一个保镖。接到报告以后，叶成坚和阿生就带上了吴继志、卜老红和阿生的两个马仔，当即开车赶去。到那儿以后，他们先查看冯记酒楼的周边情况，发现冯记酒楼就在著名的总统酒店的旁边。站在总统酒店的后门，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冯记酒楼殿堂内的情况。好在那天天上正下着蒙蒙的细雨，路上行人不多，叶成坚决定选时不如凑巧，马上就干。他让卜老红和吴继志到冯记酒楼里面找机会下手，得手以后马上撤离现场。又命令阿生那两个马仔在冯记酒楼外面假装避雨，随时准备接应从酒楼中出来的吴继志和卜老红。他和阿生留在车内负责监视外面，如果发现巡逻的警察，就用手提电话通知卜老红准备应变。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卜老红和吴继志就像其他顾客那样进了冯记酒楼。进入冯记酒楼以后，他们从一楼转到了二楼，发现傻彪正在二楼的一间包厢内玩牌九。为了不要打草惊蛇，他们自然没有贸然闯进包厢去仔细的观察，但是从包厢内传出的喧哗声浪估计里面至少得有6-7个人。卜老红用手提电话向叶成坚报告看见的情况，请示怎么办，今天干还是不干。叶成坚非常坚决说今天一定得干，要卜老红和吴继志耐心的等机会。机会这东西就是怪，他说来就来。卜老红和吴继志刚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点了几样小菜，还没来得及品尝，傻彪就从包厢出来，急冲冲地往一楼走去。卜老红对吴继志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相继起身，尾随傻彪走到了一楼。原来傻彪是内急要上厕所。看着傻彪进了厕所，卜老红和吴继志扫了一眼四周，没发现有人注意他们，随即跟着进去了。机会真好，厕所内除了傻彪只有他们俩。按照事先的分工，说时迟那时快，吴继志跨步上前，从身后猛力地抱住了傻彪，并用一块准备好的湿毛巾捂住了傻彪的嘴。卜老红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短铁棒，用力地猛击傻彪的头部。傻彪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卜老红怕他还没死，又猛力地敲了几下傻彪的太阳穴。吴继志蹲到地上，用手测试傻彪的呼吸，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确认傻彪真的死了时，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才不慌不忙地溜出了冯记酒楼。听完他们两个人的报告，叶成坚非常的高兴， 不停地夸奖他们有胆色，是真正的干将，并且每个人给了50,000港币作为奖励。叶成坚只给他们50,000港币，吴基志没说什么，可卜老红却不大满意。他私下里好几次对别的同伙发牢骚说，这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才给50,000港币，这杀只鸡也不止这么一点钱。去傻彪被谋杀，在澳门黑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私下里有人议论，大圈帮有可能会跟14K 大干一场。不过一贯比较狂妄自大的崩牙驹，在傻彪死后不久就主动托人给四眼牛捎话，对四眼牛保证傻彪被谋杀跟14K 没有任何的牵连，还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一定全力帮忙查清事实真相。四眼牛即使不相信崩牙驹的保证，但是既没有证据，又慑于14K 强大的实力，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叶成坚与阿生合谋顺利地干掉傻彪以后，两个人的关系是更加的密切了。可见黑道也跟政坛一样，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利益的获取、占有和分配，无疑是划分敌人和朋友的一个基本杠杆。正是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好处，叶成坚可以和昔日的仇人称兄道弟，也可以谋杀以前的同伙。同样是为了攫取和占有更多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规矩这玩意儿也就往往成了不少聪明人把在手中玩来玩去，合适的时候挥舞一下的牌。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获取了相当利益者，自然希望其他所有的人全都遵守规矩，老老实实，不要犯上作乱，并定下众多防止别人争夺自己利益的规矩和措施。而自以为能够夺取更多更大利益和好处，暂时还没有夺到手的，也就恨不得打破所有的规矩，并往往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殊死一搏。叶成坚无疑属于后者，干掉傻彪并不是他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为他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而扫除的一个障碍。完成这一个任务以后，他将下一个必须扫除的障碍目标对准了四眼牛。同时在跟阿生一起出入寻欢场鬼混时，还一而再的暗示，只要阿生掌握了14K， 而他又掌握了大圈帮，他们兄弟俩在澳门将会任意作为，无人能挡。故此虽然难以确证澳门司警一哥白德安的坐车被炸是叶成坚幕后指使栽赃嫁祸崩牙驹以引起混乱，他好趁虚而入捞取更多的好处，但是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一定的依据。从他对付四眼牛的手段就见出了与之十分相似的思路。叶成坚和四眼牛的矛盾由来已久。1996年底，14K 的崔红带人好几次去大圈帮外围人员特务强经营的赌场捣乱，搞得特务强是做不成生意，只好停业。特务强咽不下这口气，就找到了叶成坚，对叶成坚说他愿意出200,000港币，要叶成坚帮他找人除掉14K 的崔红。当时叶成坚正缺钱，听说干掉一个小小的崔红就能得到200,000港币，自然是动了心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四眼牛那里。四眼牛把叶成坚叫去了，对叶成坚说， 听说特务强要你搞定崔红，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谈的，但无论如何，这事儿你不能干。 为什么不能干？崩牙驹我都敢杀，杀崔红算得了什么呀？ 叶成坚对四眼牛的阻止很不以为然。 就是因为你杀过崩牙驹，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杀崔红。在道上混就得遵守道上的规矩。那一次崩牙驹放过你，这次你就得放过崔红。我说了，你不能动他，就是不能动他。 一贯不急不躁的四眼牛铁青着脸，疾言厉色地训斥了叶成坚一顿。从四眼牛的角度，是不想叶成坚节外生枝，为杀一个崔红引发十四 K 和大圈帮之间的血腥大火拼。可是叶成坚却认为四眼牛是害怕他有资金以后另起炉灶，而有意的截断他的财路，心里头呢也就把四眼牛给恨上了。此时由于傻彪被杀，叶成坚和四眼牛的矛盾变得是更加的紧张和尖锐。四眼牛对于傻彪的惨死动了疑心，他觉得没有家贼不会引来野鬼。可是叶成坚他们的确干得漂亮，事前没透露任何的风声，事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踪迹。四眼牛查了一段时间，查不出什么证据，又隐隐约约地听说傻彪被谋杀的背景比较复杂，只得暂且放下，不了了之了。不过从那以后，四眼牛对叶成坚已经不像原先那么信任，许多有关帮内秘密的策划和决定都躲开叶成坚，往往不让他叶成坚知道。精明的叶成坚自然不难发现四眼牛有意识地在疏远他，这样一来就更坚定了他尽快自立门户的念头。自立门户想来容易，真正实施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对叶成坚这样的过江龙来说，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想在澳门站稳脚跟拉帮结派绝非是一件容易做成的事情。因为没钱，叶成坚才给了卜老红可怜巴巴的50,000港币的杀人赏金，惹得卜老红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同样因为没钱，叶成坚在广州找好了的马仔却没法子叫来澳门实施他的雄伟计划。这个时期无疑是叶成坚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由于四眼牛对他的冷落，那个时候的叶成坚有时候甚至一日三餐的吃饭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叶成坚遇到了他的贵人，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应该说叶成坚还是很有女人缘的，起码在他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人。仅仅半年前，叶成坚到珠海避风时，在某夜总会认识了一个来自内蒙古、姓徐名华、能歌善舞的姑娘。两个人一个是贪财，一个好色，很快就打得火热，然后闪电式的举行了婚礼。狡猾的叶成坚自然不会让他的内地新娘知道自己的真正职业。蜜月过完，他就将老婆送到了内蒙，一个人溜回了澳门。虽然已算为人之夫，但是对叶成坚这样的人来说，人生如春梦，活着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他是绝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性生活的。与四眼牛疏离以后，叶成坚一时是无事可干，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到夜总会鬼混。同样是在夜总会，叶成坚认识了程娟。 程娟出生于广东陆丰，当年24岁，当时是一个香港富豪长期包养的情妇。程娟的生活固然富裕悠闲，但是和包养她的情人一个月难得见上几次面。她一个青春少妇，长期的独守春闺，自然是难耐寂寞。碰上叶成坚这样的多年在寻欢场所打混的老手，经不住他三两下的故意挑逗，很快就投怀送抱。两个干柴烈火般的男女一经接触，相互间就感到了难舍难分。1997年底，他们在新口岸海景花园找了一套房子，开始同居。从普通女人的角度看，程娟对叶成坚的确是情真意切。她不仅没有嫌弃叶成坚身无长物，而且将他从香港富豪那儿得来的月历钱及积蓄的私房钱全都交给了叶成坚。对于像叶成坚这样狂傲自负的人来说，不得不接受相好女人程娟的经济援助，心里头的确不好受。而正是由于从程娟那儿得到了经济支援，叶成坚渴望干大事挣大钱的欲望再次的活跃起来。程娟和叶成坚同居以后，1998年4月，将叶成坚带到广州去认识他的家人。虚荣心很强的程娟自然不肯说叶成坚是个没有正当职业，终日里在赌场厮混的浪子，就只有对家人和亲朋说叶成坚在澳门做生意。而叶成坚不仅从头到脚一身名牌的时装，而且叶成坚出手大方，花钱豪爽，俨然一个青年富豪。程娟的哥哥程明有个同学名叫吴志彪，绰号阿彪。阿彪1969年生于广东增城，从小在广州读书长大，当时在广州某个大厦开车。早就梦想撞大运发横财的阿彪，看到程娟从澳门带回了一个富豪丈夫，非常的羡慕。他着意巴结叶成坚，叶成坚看阿彪为人机灵又会开车，是个可用的人手，也有意识地笼络他，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听说叶成坚还需要更多会开车的人手，阿彪又介绍他的朋友朱新佩来见叶成坚。朱新佩绰号阿佩，1975年4月生于广州。他15岁的时候初中没毕业，读不下去了，曾到花都他舅舅那儿待了一年。16岁回广州，干过酒店的服务生、酒吧调酒师、宾馆行李员和司机等种种的工作。当时呢，他刚结婚不久，又被酒吧炒了鱿鱼，生活窘迫，也表示愿意跟叶成坚到澳门去干。这个时候叶成坚搜寻到的马仔，除了原先的何景生、肥仔、阿钦、长毛，加上现在的吴志彪、朱新佩，以及不久前他在香港时的同伙李乐生介绍的李新文，和他在珠海的情妇汤丽的弟弟汤成，加一块儿已经有10来个了。他觉得是在澳门大干一场的时候了。邹先生是澳门的一个实业家，他在当时的澳门议会也有一个席位，很多人都知道邹先生爱好海域。1998年6月的有一天的清晨，邹先生按照惯例起床后穿上了游泳衣，慢跑到离家不远的海滩。做完了准备活动，邹先生下海以后慢慢地游向了海的深处。 他的游泳技术相当不错，时而仰泳，时而潜泳，玩的是非常的畅快。可是当他游得尽兴走上海滩时，却被两个面生的青年男子用枪逼着上了一辆汽车。当天的上午，邹先生家里就收到了限时交钱赎人的通知。或许是出于花钱消灾的心理，邹先生的家人没有报警，而是给了绑匪一笔钱。由于邹先生跟四眼牛的私交很好，得知邹先生被绑架以后，四眼牛是非常的生气，也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挑战。四眼牛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叶成坚。叶成坚和四眼牛因为杀不杀 14K 的崔红发生口角争执过后没有多久，叶成坚打听到邹先生跟四眼牛的私交不错，很可能是四眼牛政治上的后台。他担心对付四眼牛时，邹先生会出手帮助四眼牛，就依照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抢先给邹先生的妻子，就是干儿子尖嘴民打电话。叶成坚告诉尖嘴民，他和四眼牛闹了一点矛盾，希望尖嘴民和邹先生都不要插手。尖嘴民为人非常的机灵，当下就对叶成坚说，他绝不会管大圈帮的家务事。对于尖嘴民的灵性，叶成坚很高兴，他让尖嘴民转告邹先生，请邹先生给他打个电话。可是过了一个多星期，邹先生都没有把电话打过来。叶成坚认为这是邹先生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表示，非常的生气，决定搞一下邹先生，给邹先生一点厉害瞧瞧。叶成坚命令手下的马仔阿钦、肥仔和汤成开车到置地广场门口，等邹先生出来的时候对着他的头顶开枪，不要打死，吓唬吓唬他就行。当时四眼牛就给叶成坚传话，要叶成坚管束他手下的马仔，离邹先生远点，否则以违反帮规论处，绝不客气。接到四眼牛的传话，叶成坚很不高兴，还对替四眼牛传话的人说，他已经离开了四眼牛，用不着再遵守四眼牛定的帮规。话说得很激烈，非常明显地表示了他要跟四眼牛分庭抗礼的意向。因而这次邹先生被绑架的事件发生以后，四眼牛一口咬定是叶成坚派人干的。虽然叶成坚一再的辩解说不是他绑架邹先生，四眼牛还是秘密的下达了除去叶成坚的命令。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1998年6月13日，叶成坚陪程娟去澳门的巴黎世家大商城买衣服。他们刚进商城不久，精明的叶成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叶成坚身边只带着汤成这么一个灵性会来事却不怎么能打的马仔，不由得暗暗的心惊。他不管程娟愿不愿意，硬是将逛商店逛得正兴起的程娟连蒙带哄地拉出了商城。从那时候起，叶成坚尽量地不出门，即使在家里待着，他最少也要留两个以上的马仔陪同，还给进门出门的马仔规定了暗号。程娟跟叶成坚相好以后，很多方面都使他满意，只是去夜总会要带着马仔，逛商店要带着马仔，回家以后还得要马仔陪在一起，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的空间太小了，实在是让他受不了。逛巴黎世家大商城半途而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程娟提出老待在家里太闷，要去夜总会玩。叶成坚在他所有的女人当中的确是最宠爱程娟，对程娟几乎是有求必应。当时他很清楚自己出门会有一定的危险，可还是耐不住程娟的软缠硬磨，带上汤成和李新文，他又陪程娟去了夜总会。李新文绰号阿文，文仔，1976年农历10月10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市华家荡镇。初中毕业以后就外出打工。1997年，李新文到广东江门找他的姐姐李玲。那个时候李玲已经跟李乐生同居。在李玲的要求下，李乐生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将李新文带到了澳门。刚到澳门的时候，李新文跟着李乐生在赌场帮人打马。经李乐生介绍，李新文认识了叶成坚。李新文虽然愣头愣脑，为人不是十分的灵性，但是小的时候练过武功，叶成坚觉得他听话实在，就将他收为贴身马仔。而汤成是叶成坚在珠海的情妇汤丽的弟弟，绰号阿成。1977年8月27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市藕塘镇。他跟李新文一样，也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由于他二姐汤丽与叶成坚曾是一段时间内的情人，所以跟叶成坚干事以后也得到了叶成坚的信任。这两个人以后都成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是叶成坚最为得力的马仔，经常住在叶成坚家，陪他一起外出的就是汤成和李新文。或许是带着好勇斗狠敢打敢拼的李新文的关系，那天晚上叶成坚玩得比较放心，快到凌晨他还没有提出要回家。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 当程娟一个人去洗手间时，经过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有人故意伸脚绊了一下程娟，并趁她摔倒的时候将她抱到怀里摸摸捏捏。看到了这种情景，已喝了四五罐啤酒的李新文是火冒三丈，没等叶成坚下令，他就冲了过去，便恶狠狠地咒骂，一边挥拳猛击抱着程娟的那个男人。无疑，坐在那张桌子的几个男人是早就谋划好的，调戏程娟只是一个引叶成坚他们入套的圈子。李新文刚动手，他们立即分出两个人对付他，其余的三四个人掏出了弹簧刀朝叶成坚扑了过来。 文仔，别管我，快去帮你大佬。 程娟看到叶成坚的处境颇为危急，对李新文大声地嚷道。这个时候，李新文已经击倒了抱着程坚的男人，又踢了拿刀朝他挥舞的另一个男人一脚，拉起程娟对他说， 大嫂，你先到外面去，我去帮大佬。 说着飞身往叶成坚那边扑过去。他来的正是时候，要不是他伸手替叶成坚挡了一下，那把刀非得在叶成坚的身上扎出一个血窟窿来不可。李新文顾不上自己的胳膊被扎了一刀以后鲜血直冒，挡在叶成坚的身前，边奋力反击边大声地嚷道， 大佬，你快走啊。 叶成坚早已经看出今天这些人是来者不善，是有意要他的命，现在有李新文替他挡着，哪儿还敢停留，在汤城的掩护下转身就朝大门跑。过了半个多个小时，当汤城带着肥仔阿钦他们几个人赶到时，只见李新文被扎了几刀倒在了血泊之中。好在那些人见叶成坚已经逃走，没有兴趣再打下去，要不哪还会有李新文的小命呢。经过这次夜总会的血战，叶成坚知道四眼牛已经铁下了一条心，要除掉他。暗自早就想除掉四眼牛的叶成坚是恨上加恨，决定加快进行已筹划多时的除牛计划。夜总会血战过后不久，叶成坚来到了珠海，他派人找来罗章冠，对罗章冠说四眼牛在追杀他，要罗章冠帮他购买武器。罗章冠绰号黑仔小黑，1974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市。别看他身高不足1米6，刚20多岁，可这个家伙在澳门黑社会却有不小的名气。不仅因为他的干哥哥郑某是澳门黑帮14K 的一个杀手，还因为这个精黑瘦小的恶棍心狠手辣，而且交往甚广，门路很多，尤其是在军火走私方面更是另有一手高招。据案发后审讯叶成坚和其他人得知，叶成坚的军火大部分都是通过他才到手的。这一次叶成坚花了10万港币，通过罗章冠买了10支手枪、4支AK-47型冲锋枪、几百发子弹和部分炸药。正当叶成坚一切按照谋划好的计划进行的时候，他在珠海突然接到了崩牙驹的电话。1998年5月，因澳门司警一哥白德安的坐车被炸，引发澳门司警对 14K 的扫荡。 14K 的老大崩牙驹被捕以后，澳门司警搜寻出他其他的罪迹，崩牙驹被判入狱监禁15年。叶成坚在珠海接到崩牙驹的电话，开始的时候不由得暗暗心惊，这崩牙驹身在监狱，消息仍然那么灵通， 可当他跟崩牙驹说了几句话之后，顿时是喜出望外。原来崩牙驹对叶成坚说，他已经知道叶成坚跟四眼牛之间发生的过程，他从心里头同情叶成坚。崩牙驹说，只要叶成坚能够除掉四眼牛，他绝不过问，也不干涉大圈帮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来，只要叶成坚能想法帮他洗清炸白德安坐车的嫌疑，他可以给叶成坚500万港元做活动费。对崩牙驹的许诺，叶成坚惊疑不安，感到崩牙驹这个人太可怕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不仅不着痕迹地挑动大圈帮内讧，而且也在试探叶成坚是不是在白德安坐车被炸那件事情上动了手脚。不过崩牙驹答应不干涉他和四眼牛的争斗，还是给了叶成坚一颗定心丸。有了崩牙驹的保证，叶成坚更能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叶成坚将武器弹药偷运到澳门以后，派李新文带着肥仔和阿钦，将2支冲锋枪、4支手枪、500发子弹及20公斤炸药偷偷放到澳门万里长城的一间屋子里，又在室内放下了一张四眼牛的名片和让人模仿四眼牛的笔迹写的字条。自认为一切稳妥之后，叶成坚给澳门司警打了一个匿名电话，说万里长城某单元某居室有一批来历不明的军火。澳门司警对黑社会的猖獗虽然一时弹压不住，但是对私藏军火显然不敢怠慢。他们按照匿名告密电话提供的线索，从万里长城某居室起出军火以后，根据种种的迹象，认为四眼牛值得怀疑，当即传讯四眼牛。而四眼牛在崩牙驹被捕入狱以后，已成为了惊弓之鸟。身手并不干净的四眼牛，虽然没有在新竹大厦私藏军火，但哪里敢出庭接受讯问？听到澳门司警即将传讯他的风声，马上就逃之夭夭，躲到美国避风去了。叶成坚不费一兵一卒，只是花了不算多的钱买了点军火，就赶走了四眼牛。而让他畏惧三分的崩牙驹又正在狱中服刑，这一切让他觉得在澳门黑道任他横行无忌、呼风唤雨的美好时光终于来到了。发财、赚钱、赚大钱一直是叶成坚的目的，因而当他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尽快的赚到大钱。对叶成坚这样的人来说，想尽快的赚大钱只有一种方式，不是骗和偷，就是抢。从1998年10月起，叶成坚带着他的团伙在澳门这个美丽的半岛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抢劫。1998年7月10日，阿生手下的马仔阿荣请叶成坚到总统酒店的咖啡厅喝咖啡。叶成坚本来不想去，但是对一贯蹭吃蹭喝的阿荣忽然间抖起来，敢请他到总统酒店那种高档的地方消费，动了好奇心，就带着李新文和汤成赶到了总统酒店。几个人边喝咖啡边聊，聊到高兴的地方，阿荣凑到了叶成坚的耳畔悄声地说，坚哥，现在那档子生意好做极了，嘿嘿，凭坚哥你的本事和实力， 弄过三五百万，易如反掌，不过是举手之劳啊。 是吗？那就得请细老你多指教了。叶成坚听了，不由得心里一动，再联想到原来并不算大方的阿荣，眼下一副出手阔绰的富豪样，更是动了疑心。 哎，坚哥，看你说哪儿去了？我哪敢指教坚哥你呀？ 阿荣的表面谦虚，心里头却十分的受用。 哦，事情啊，其实很简单。哎，坚哥，你看，那些地下钱庄，有的是钱，不就等着我们去拿吗？ 阿荣边说边伸手指了指总统酒店斜对面街角拐弯处的房子。那房子夹在角落里，很不显眼儿。从总统酒店咖啡厅的玻璃墙往外看，能够清楚地看到正有几个人在那儿活动。一言惊醒了梦中人，近来一直思索从何处着手搞钱的叶成坚，听了阿荣的话，心里头暗暗地咒骂自己粗心。 叶成坚早就听阿生说过，澳门有不少的地下钱庄，澳门以赌扬名于世，而赌又滋生了众多的行当和产业，地下钱庄就是其中的一种。赌博自然少不了钱，但是海关禁止进入澳门的内地游客带过多的现金过关。地下钱庄所做的生意就是为那些没办法带钱过来的赌客服务的。赌客在内地交出现金，人民币、美元、德国马克、港币、法郎，哪一种货币都行，地下钱庄给他们出具一个凭证，他们到澳门以后再到地下钱庄提取现金，要是他们懒得动，地下钱庄还可以派人给他们把现金送到赌场里去。阿生还对叶成坚说，地下钱庄的利润是相当丰厚，早就被黑社会盯上了。不过道上的人士也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划分了大致上的势力范围，各抢各的，而且是隔一段时间才抢一次，尽量的不在一年内重复的抢同一家。可这时候的叶成坚顾不上什么道上的规矩了，他谢过阿荣以后，由李新文和汤成陪同在离开总统酒店的路上，就开始思谋如何实施抢劫。叶成坚由地下钱庄在内地收钱到澳门交给赌客，想到中间的环节肯定少不了将现金偷运过关的送钱人，他决定就拿这些送钱人开刀。凑巧的是，叶成坚刚刚形成一个初步的计划，就有两个女人分别来找他。一个问他抢不抢地下钱庄，一个说可以给他提供送钱人的信息。哼，真是口渴遇见了凉茶，瞎子走路捡到了拐杖。叶成坚是喜出望外，感到的确是运气来时泰山都挡不住。那两个女人，一个绰号叫四眼妹，另一个叫阿莲，她们都住在珠海市湾仔那一带。四眼牛曾在珠海开过一间水产公司，四眼妹和阿莲都在四眼牛的水产公司打过工。叶成坚投靠大圈帮以后，陪同四眼牛到珠海，在水产公司认识阿莲和四眼妹。珠海的湾仔住了不少世代打鱼为生的渔民，由于地缘和其他的原因，湾仔的渔民大多数都有可以随时出入澳门进行小额贸易的证件，这样有些不法之徒就盯上了他们。阿莲和四眼妹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地下钱庄利用，为地下钱庄带钱到澳门。有了阿莲和四眼妹提供的信息， 叶成坚心里更有底了，他决定就抢那些送钱人。做出决定以后，叶成坚立即开始行动。他派人到港澳码头附近租下了一套房子，强调一定要挑选一套能够清楚地看到出入港澳码头人流的。然后他又派人买来了全套的录像设备，命令李新文、汤成和肥仔住进了那套租来的房子，轮流值班，日夜监视，将所有的港澳码头上船下船的人及他们的活动全都给录下来。半个多月以后，李新文、汤成他们守在那套房子，已经录下了30多盘录像带。叶成坚从珠海找来四眼妹和阿莲，让他们辨认哪些是送钱人。经过阿莲和四眼妹的指认，叶成坚决定先抢2个女性的送钱人。这个时候，赖伯珍出场了。赖伯珍，绰号珍仔，1978年9月出生于广州，1992年随父母移居澳门。文化不高的赖伯珍17、18岁以后，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小酒店打工。1997年，他在聚龙酒家打工时认识叶成坚，并认叶成坚做契爷，即我们说的干爹。为人阴险狠毒的叶成坚对他这个干儿子却颇为疼爱。赖伯珍不是很机灵，叶成坚时时多方地维护他，不许李新文、汤成那些人欺负他，还出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因为赖伯珍对澳门比较熟悉，以前也曾见过那2个女性送钱人，叶成坚要他骑摩托车去跟踪他们，并让李新文骑另一辆摩托车跟在赖伯珍的后面掩护。跟踪了几次以后，赖伯珍和李新文搞清了那2个女性送钱人习惯的行动路途和规律。他们3天左右来一趟澳门，从港澳码头下船，然后骑存放在码头的摩托车送钱去地下钱庄。一切准备妥当，就等动手了。为成功的实施抢劫，叶成坚做了周密的部署，并专为实施抢劫派赖伯珍去买了一辆白色的二手面包车。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